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你好啊，何建中。 Hello， 陆宇光你好。 系，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而家嘅时间呢就係下周嘅5:11下。咁何建中啊，咁施政报告嘅公众咨询呢就进行緊啦。咁今日呢就特别想同大家倾下呢有关于教育嗰方面。尋日呢教联会呢就提交咗有关于施政报告嘅建议啦。咁当中有多项嘅建议措施㗎。咁当中包括有爱国主义教育啊，维护教师专业同质素，还有就是专上教育的政策、推动 STEM 等等。不过何建中、我想、坊间、教育界呢最大的关注呢都应该是适龄学童人口下跌的问题。因为教育局呢都承认呢，其实现在未来那个的学龄人口呢持续下跌呢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了。何建中， 是啊，我都记得我过往都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作为嘉宾主持。我谂而家个有一个新嘅措施，就系讲嗰个开班嘅数目啦。咁即系咪能够可以俾一间学校喺每两年之后，第一年两班，第二年都系两班，第三年可唔可以开三班呢？咁样，咁呢个都引起大家嘅关注嘅。 教育局呢就喺上个星期五呢就向全港嘅津贴中学啦就发出咗通告啊，就住呢个嘅中学去到参加派位嘅中一班数上限机制呢作出修改。剛才你都讲到呢一啲嘅修改嘅内容啦，就讲緊呢就係话为咗呢更加咁准确咁去反映学校嘅收生同埋开班状况呢，教育局呢有啲嘅更改啦。咁包括就係话呢，如果呢一间中学呢佢嘅中一班级，因为呢佢其实教育局呢喺每年嘅九月开学之后都会去到学校嗰度呢点算实际嘅在学学生人数㗎嘛。咁就话呢，如果喺九月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呢，就发现呢一个嘅学校佢中一嘅班级係少于三班嘅话呢，咁佢喺参加之后下一年度嘅派位嘅班数上限呢就会根据呢就係最近嗰两个学年学校嘅核准中一班级班数而定啦。咩意思呢？就係话头先你所讲啦，即係话如果过去嗰两年佢能够核准开到中一嘅班数呢，咁只係得两班，即係两班两班咁样呢，之后嗰个年度呢咁佢都只能够是用两班的情况呢去申请之后那个学年的中学学位分配的办法了。咁呢个情况呢就同以往唔同啦，因为呢就以往呢其实如果你就算係有啲嘅年份佢只能够呢就係开到两班嘅中一都好啦，之后呢都仍然可以用三班嘅情况呢去到参加之后年度嘅中学派位。咁有啲嘅学校就话啦，咁样其实就等于呢就限制咗呢啲开到两班嘅中学就以后呢都只能够开到两班啦。咁即係话呢佢可能呢就会以后呢都係开得个两班啦，就限制咗嗰个学校嘅规模噶啦，何建中。 我谂我哋啱都会同教育界嘅人士讨论啦。咁但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就系、是，即系头先你所讲适龄学童人数下降啦，同埋即系有一啲学校系各种原因咧，佢收生系越嚟越少嘅。咁而家其实讲咁多都系讲紧即系间学校系咪即系如果去到个收生情况唔理想，系咪要保留，系咪要合并？我觉得都可以统一，即系呢几样嘢一齐去讲。咁同埋我睇到个新嘅措施，似乎就系话可能鼓励一啲即系学校更进取，即系一啲如果佢能够开到三班，连续三个学年开到三班咧，第四个学年咧就俾佢开四班。 嗯。 如果你连续两个学年开两班咧，第三个学年咧都只能开两班。 系。 咁似乎咧就系、是、可以讲话系奖励啦，或者鼓励一啲学校即系开更多嘅班。而一啲开唔到班嘅咧，就可能个机会系少咗。咁而家似乎系咁样嘅情况。 系。有啲嘅教育界人士咧，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咧，而形容咁样嘅做法咧，会唔会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嘅问题咧？因为头先都讲啦，嗱，而家即系开到，即系而家新嘅规定啦，就讲紧系连续三年都开到三班中一嘅中学咧，之后第四个学年咧就可以以四班嘅情况咧去到参加中学派位啊嘛。咁即系话咧，呢啲收生本身已经理想嘅学校，佢仲有得。在这个生源下跌的情况之下再开多一班、哦。反而呢就是这些过去那两年只能够收得两班中一的学校可能他已经是可能比较弱势的情况啦。但是之后那两年呢之后的年度呢都只能够是以两班上限呢作为收中一的一个参加的一个情况啦。咁变咗呢就令到这些学校呢就冇机会再开返三班冇得翻身的所谓。 我谂，如果我从一个市民嘅角度咧，就即系睇你点样界定强同弱啦。咁当然学校其实收几多生，关键都系由家长决定噶嘛。咁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够即系做得好嘅学校，俾佢开多啲班，做得而做得未必咁好嘅，唔俾佢开多啲，我自己又觉得无可厚非，因为我哋嘅目的都系做好教育啫，就唔系话一定要保住每一间学校同每一班。咁所以头先我就讲，包括其实。教联会都有提到，系咪要鼓励合并啊？其他咁嘅嘢，呢啲当然系下一步嘅讨论咯。 嗯，其实都当然啦，呢啲嘅开班嘅问题咧，都系涉及咧就系教育局即系、就是、政府嘅资助啦。咁所以从资源嘅角度嚟睇咧，咁教育局咧都有一定嘅理据咧，去到系去到即系、就是、分配俾学校嘅资源嘅。咁但系有啲嘅学校都可能会因此咧系即系一啲收生比较冇咁理想嘅学校咧，可能因此咧就系、是、面对住萎缩啦，甚至有些学校就担心出现了一个杀校的危机。刚才也讲到是关于一些真的拿到只能够就是拿不到两班只能够开一班的中一的学校。咁佢哋又面對咩問題呢？因為呢就以往嗰個做法呢，其實開唔夠兩班，即係只能夠開一班中一嘅學校呢，佢哋係需要呢係向教育局呢係申請一啲嘅發展方案㗎。咁當中呢其實包括幾樣嘢啦，包括係即係佢同其他嘅學校合併啦，包括呢就係佢係做一個申請一個特別事學嘅計劃啦，以及呢就係佢可能係轉做呢私立學校啦等等。嗱，以前呢有一個做法呢，一條選擇呢就係、是、轉做一個直資嘅模式去到營運啦。咁但係喺新嘅通告底下咧，呢、這個直資嘅選項咧就冇咗啦。咁反而咧就係、是、教育局亦都有一個新嘅措施，咁就係話咧喺呢個合併嘅資源上面咧有一個嘅新嘅安排，就話咧合併學校咧可以按住合併級別數目就獲得每級50万元嘅津貼。如果全校六級都合併曬咧，就比十年前嘅方案咧津貼係增加一倍啊。咁係咪都意味？即系政府系希望增加津贴嚟到鼓励一啲真系收生冇理唔够理想嘅学校去到合并咧。好啦，呢个时间不如都问一下各位嘅听众啦，唔知收音机旁边有冇一啲嘅教育界人士或者系家长或者学生喺度咧吓？咁喺即系开学之前咧，就教育局咧就公布咗呢个新嘅一个中一派位嘅班数上限机制啦。大家又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何建中啊，呢个时候都揾嚟教育界嘅朋友同我倾下啦吓。电话旁边有一位中学校长，就系圣士提反堂中学校长麦伟伦校长啊。麦校长你好， 你好啊。陆宇光、何建中，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好，上个礼拜咧，教育局就出咗呢个新嘅机制安排啦，吓。头先我哋都讨论到咧，重点就在于咧嗰个嘅中一班数上限嗰个机制嘅更改啊，吓。咁如果连续两年都只系开到两班嘅话咧。之后的学年都只能够以两班去参加这个中一派位。你对这个的做法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我咁样睇嘅，嗱，我谂系要成个新嘅措施一次去睇啦。咁就系喺旧嘅制度底下咧，咁如果你系开到三班，即系你由四班跌落三班，咁跟住落嚟嘅日子咧，咁你就其实系每年会缩一班啦，因为第二年中一开三班，第三年中一开三班，如此去推，咁你由一班24班学校变成一班18班学校。咁喺而家呢个新嘅情况底下咧，咁如果万一有啲学校可能即系呢几年嗰个嘅人口嗰个嘅转变都大啦，咁譬如四班跌到三班，咁佢亦都容许佢有个弹性咧，喺个自行收生嘅数目，如果系收到个表嘅数目咧，达到系 學額嘅 80%， 咁佢可以變翻由四班。咁呢個對於咧開緊三班嘅學校嚟講咧，即係呢度係會多咗彈性嘅。嗱，但係至於係少於三班嘅學校嚟講咧，咁我睇法咁啦，咁就變咗似乎咧，佢哋就冇咗又冇呢個彈性喎。即係如果佢之前嗰兩年佢都係開兩班嘅話咧，咁以後嘅學年都係開兩班。咁喺呢度咧就似乎就即係喺對住三班或以上學校，或者係兩班，而家只係開緊兩班學校咧，咁似乎咧喺個安排上邊又好似有少少唔同咁樣啦。咁就變咗咧就係嗰啲三班而家由四班變咗三班學校，咁佢有機會變翻四班。但係我如果由三班跌兩班，跌咗落兩班，咁佢可能個原因都一樣嘅啫，都係因為一啲嘅收生嘅情況，或者係近年一個嘅人口嘅結構改變嘅情況，咁係某一年佢可能爭咗兩個學生，佢跌咗落兩班，咁就變咗咧，其實佢就好難去再翻上去三班。 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其實以你嘅觀察啦，而家香港即係開緊兩班嘅小一嘅中一嘅中學啦，其實而家係個情況係點咧？多唔多咁嘅情況咧？連續兩年都係開緊兩班中一嘅個情況多唔多咧？如果以後冇辦法係以三班嘅身份去申請派位啦，你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咧？ 我諗過而家主流開兩班學校咧，就呢幾年其實就唔算係太多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可能係個別集中喺某一啲區咧，會比較多一啲呢類嘅學校。咁就當然啦，即係大家知道嗰個嘅教育嘅資源，即係無論係嗰個嘅唔同嘅撥款啦、教師人數咧，都係受制於嗰個班級數目去受影響噶嘛。咁如果你係一路開住兩班咧，咁自自然然喺個資源上面你會少一啲。咁就變咗喺可能喺調撥嗰個嘅自由度上面咧，就相對地冇咁大啦。咁就係因為我哋嗰個派位機制裏面咧，我一定會係向家長公布啊，嗰間學校嚟緊個年開四班、三班、兩班。咁呢個資源嘅限制會唔會都成為咗一個家長選校嘅一個嘅考慮因素咧？咁呢個我諗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咁再加上如果見到咁，譬如如果三班變咗兩班，咁如果佢係冇一個機制啊，佢兩年之後如果佢都係繼續開兩班，咁佢就一路維持兩班啦。咁變咗咧，呢個就某程度上都會影響咗嗰個家長選校嗰個意欲咯。 其實教育局出呢個措施咧，會唔會其實某程度係鼓勵啲學校合併咧？即係可能話你唔會減到一班，即係真係去到生存危機先至合併，早少少去合併啊，因為佢亦都有一啲新嘅津貼去提供資助嘅，會唔會有咁樣嘅考慮咧？ 當然啦，如果你睇翻個成份文件裏面啦，咁就其實係鼓勵與其他學校合併，咁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好明顯嘅方向啦。咁就亦都係教育局本身官校裏面咧，咁佢哋亦都有啲學校咧係做咗個先例咧，咁樣去做嘅。咁就當然啦，即係你合併咗之後，咁就譬如合併咗之後，咁就可能係嗰間合併咗之後個學校個班數會比原先可能會多咗啲，咁又或者咁嘅情況底下個資源又可以多啲，咁資源多啲嘅時候咧，咁亦都容許學生，因為去到高中我哋要開選修科，開選修科嘅過程裏面咧，咁我一定有足夠資源，我先可以開到足夠科目噶嘛。咁呢個咧，從學生學習嘅角度，咁個當然自然佢個選擇會多咗啦。即係呢方面就可能係即係都係教育局嘅其中一個嘅諗法嚟嘅。咁但係咧喺合併嘅過程裏面係咪咁容易啊？我話合併咁就下學年就可以即刻合併咧？即係中間有好多嘅技術上面嘅行政嘅安排上面咧係要處理嘅。咁就嗱，我舉個例啊，舉個例。咁如果兩間合併學校可能喺同一個區或者附近區域嘅，咁當然呢個影響性相對地會細一啲。但如果你話一間學校喺即係一個區，咁另外一間學校，嗱我舉個例啊，我誇張啲啦嚇，咁我唔知實際上有冇咁嘅情況。佢一間學校喺港島區，咁另外一間學校喺新界區。咁如果兩間合併嘅時候咧，咁就呢個合併唔會喺第二年即刻發生噶嘛，即係可能有個過渡期噶嘛。咁就係、是一般嚟講就會係一間學校嘅老師啊或者班數就全部去曬另外一間學校啊。咁搬走嗰間學校所在嘅區域嘅家長會唔會仲繼續揀嗰間學校去即係入讀中一咧？因為可能過兩三年。那個小朋友就要一個每日要用一個鐘頭時間去搭車去翻學咯，咁呢個亦都會影響咗一啲嘅家長選校嘅意欲咯。 所以好視乎其實合併嘅學校到底佢哋所在嘅區域係喺附近啦，定還是一個即係相對地較遠區域？咁呢啲嘅因素咧，其實都會有影響嘅。 嗯，所以頭先我哋引述到咧，即係教育局嘅資助合併學校嘅政策。即係都講緊，如果係全校啊六級都合併曬，就比十年前嘅方案津貼增加一倍啊！即係呢啲嘅情況都未必係學校咧去到傾合併啦，或者考慮合併，即係最主要嘅因素係咪啊？ 呢、這個會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咁就當然因為始終你合併咗之後，咁其實係如果我能夠係 manage 出到係嗰、那個，即係頭先譬如話假設啦，如果唔係啲咁極端例子跨區嘅，咁喺可能喺附近區域嘅，咁呢、這個的而且確亦都即係解決咗學校有時收生不足嘅情況，咁亦都讓到咧嗰啲嘅係合併咗之後嘅學校有多啲資源可以發展，可以讓到啲學生有多啲唔同嘅學習機會，咁呢個咧其實都係一個正面嘅，我自己睇就。 其实呢即係呢个所谓失效问题就不停咁讨论啦，其实都係结构性嘅，因为大家知道人口係下降緊，适龄学童下降緊。咁即係我即係从一个市民或者从家长角度，即係与其我哋即係教育界声嘶力竭讲即係保住学校保住老师，即係我哋有冇啲更加前瞻性去諗下点样做好嗰个教育呢，即係从学校我同我角度，因为即係呢样嘢係会不断发生嘅。咁即係我自己就覺得，你與其拗究竟16人開到班、14人開到一班，係咪如果早啲去做一啲合併嘅工作？好似你話齋，如果多啲嘅班可以讀多啲選修科，即係其實我哋都應該認同，即係學生嘅教育係第一位噶嘛，而唔係話我間學校殺定唔殺個班多定少或者點樣？ 哦，呢、這個當然啦，學生個學習福祉一定係放喺第一位嘅， 係 即係我相信呢個無論係學校也好啦，或者係局方也好啊，呢、這個係好一致嘅， 係。 咁但只不過咧，就喺個過程當中我討論啊，有冇啲方案可以係做到雙贏咧？雙贏咧，即係學生其實佢嘅學習又可以係有一個即係更加優質嘅教育啦。咁而喺學校個到造成嘅震盪又相對地冇咁大咧。嗱，我唔可以話冇震盪，因為你始終個人口下跌係一個事實嚟嘅，係嘛？咁但係就譬如我好似頭先我哋提到啊，嗰、那個嘅開三班或以上的學校和兩班或以上的學校，即是那個做法現在是不同的嘛。那這個的情況就可能會帶來一些震盪。那就譬如假設我這樣說，即是假設譬如如果我都容許一些開兩班學校，他如果在個自行收生裡面達到八成，那不容易的、哦。係嘛？即係如果佢要嗰間學校做得好，咁佢先至可以達到呢、這個啲家長先會揀你間學校噶嘛？係嘛？即係如果佢都有個八成嘅人，即係你學額嘅八成嘅家長係遞表入嚟你間學校嘅，咁其實某程度上都反映咗啊，學校嗰啲家長都認同你間學校方針，咁咪都有一個空間可以讓到啲學校，即係好似三班變翻四班咁樣，由兩班轉翻三班咧。 嗯，你剛才都提到咧，即系一间学校如果佢真系喺两年收到两班中一之后咧，以后都只能够咧系用两班去到申请中一派位咧，咁会影响到家长个观感啦。咁其实有冇个担心就系咧，真系家长观感吓对呢间学校可能冇咁好嘅时候，会令到间学校所谓弱者越弱咧？ 這個都會有咁嘅擔心嘅，因為嗰間學校就未必係裏面啲即係教育質素啊有問題啊，先變兩班，絕對唔係。因為我認識嘅就兩班學校，開緊兩班學校也好啦，或者甚至乎開緊一班嘅學校也好啦，咁裏面都有好多好有心嘅校長，好有心嘅教職員，其實係努力工作緊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我諗即係如果你一刀切啊，只能夠開兩班，咁呢個會影響到家長嗰個嘅觀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唔係嘅，好似係即係有機會係達到某個水平，佢能夠變翻三班，咁似乎咧啊，家長又會覺得啊，呢、這個可能個影響性會震盪性會細一啲。即係好實在啦。咁其實家長都認同間學校嘅白個理念，認同咧即係啊嗰啲學生喺度學習咧係對佢哋有成效嘅，咁佢先會揀你間學校噶嘛。咁如果我嗰間學校係受歡迎，有人去揀嘅，咁就我覺得係點解又唔可以俾佢開翻多啲班呢？ 嗯，嗱，阿麥校長，由於我哋就嚟聽五點半鐘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可以嗎？ 可以嘅，可以嘅。 多謝你嚇。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啊。咁各位聽眾就住咧，而家嗰個適齡學童人口下跌，以至到咧就係上個禮拜呢個教育局咧係提出一個中一派位班數上限機制更改方面咧，有咩意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電話熱線18723111同我哋傾下先啊。咁我哋何建中，我哋轉頭再同校長傾下。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社区健康中心女厕发生持刀伤人案，一死一伤。消息指死者是一个八十几岁的女子。事发在下午近三点，职员报案说健康中心地下女厕有人持刀伤人。警方到场发现其中一个伤者昏迷，他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另一人受伤送院治理。澳门气象局在下午四点半发出一号风球，气象局预测星期五下午至晚间改发三号风球的机会中等至较高，星期六凌晨至朝早发出八号风球的机会中等。下个月举行的杭州亚运会男子篮球赛的赛程出炉，十六支球队分成四组比赛，名单未见有港队。香港篮球总会主席陈瑞添说，港协暨奥委会仍然在等待亚奥理事会回复，强调港协和篮总都没有放弃争取，但是承认港队参赛的机会比较低。陈瑞添下午和港队部分教练、球员查罪的时候说，篮总职员在菲律宾和国家篮协官员倾偈的时候，对方透露原本有二十队报名参加亚运，其后有三队退出。他认为按照过去几十年的章程规定，在亚洲排头十二名的球队直入赛事，十三至十七名球队透过外围赛争取剩低四个参赛席位，但是亚奥会将排名最低的港队踢出，需要解释原因和讲道理。一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放宣扬暴力信息，赞扬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命案疑凶，呼吁他人仿效。他早前承认两项煽惑他人伤人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处两个月医院令。被告涉嫌今年五月在个人社交账户公开发文，附上台湾捷运随机杀人案凶徒的相，赞扬随机血腥杀戮。同年六月，被告再在社交账户发文，感谢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命案疑凶，认为社会需要更多同类人士。被告被捕之后，在警戒之下说，因为情绪不好，觉得有人会加害他。被告在父母陪同录影会面之下表示，患有妄想症。裁判官才去判刑的时候说，控罪性质严重，涉案贴文数目不少，有见被告的精神病背景，为社会和他自身利益设想，依照报告中医生的建议，判处被告医院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系较为车多，东隧往九龙方向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怡安阁；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较为车多，龙尾到界限街桥面。 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到九龙货仓；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康德道；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都系较为车多，龙尾到蒲岗村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较为车多，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是较为车多的。咁另外提翻大家啲封路嘅措施，观塘道系有水管急收，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慢线仍然封闭。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豪湾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小油、小盐和小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风，自由风啊！何建中就讨论紧咧，就系呢个嘅适龄嘅学童人口持续下跌嘅问题啦，以及咧就系教育局喺上个礼拜咧就推出咗新嘅有关于中一派位班数上限嘅一啲机制啊，新嘅机制。咁我哋新闻之前咧，何建中就同紧咧一位中学校长，就系圣士提反堂中学校长麦伟伦校长倾紧嘅，请翻麦校长出嚟先。你好， 你好啊，陆生何生，各位听众大家好。 嗱，就头先都提到咧，就系当一啲中学啦吓，咁佢九月点算学生之后。才能够开到一班中一的学校，其实是需要申请学校发展方案的。那今次呢教育局的通告里面呢，就是对于学校发展方案的选项里面呢，有些人都发现少了一项，那就是少了转做直资这个选项。你觉得对于这些学校来讲，没有了直资这个选项，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個人睇法啦，因為始終就對於開一班嘅學校嚟講，因為我又唔係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咁所以我可能理解上面咧就可能就未必一定係太過清楚。不過我自己直過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喺呢件事上面，我又覺得個影響又唔係真係咁大嘅。系啦，因为你就算系直资咧，咁你都系要收到学生，咁佢先会资助你噶嘛。 嗯嗯。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就系始终归根究底都系一个收生嗰个情况咯。系，因为直资嘅情况就同我哋津校有啲唔同，我哋系按翻嗰个班数去资助噶嘛。直资其实真系按翻学生人数嘅。咁啊，所以咧，其实系即系就算我有多咗呢个方案，咁如果系学生唔够嘅时候咧，其实个影响都系大嘅。 嗯。咁啊，轉做私立咧，你又覺得一啲學校如果要轉做私立，又係咪一件容易嘅事情咧？ 我諗就未必容易啦。即係第一就係正如教育局嘅通告裏面都提過，其實喺個當中，其實我都要考慮一啲例如你嗰個地契啊、租約嘅情況。因為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係譬如我以津校為例啦，咁我哋嘅差餉咧，咁教育局差餉或者係我哋嘅係地租嗰啲咧，咁教育局咧其實係會幫我哋交噶嘛。咁但係對於係如果你轉咗個私校咧，咁就可能包括一啲嘅地租。包括啲差餉，又或者其他衍生嘅一啲嘅嗰啲嘅費用咧，其實都要學校或者辦學團體自己承擔嘅。 嗯，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咧呢个嘅重读生名额嘅问题啊。因为咧就而家嘅公营中学咧，每班嘅中一学生人数咧，其实系除咗呢、这个一个规定上限之外咧，仲有两个所谓重读生嘅名额噶。咁以往咧，其实都可以酌情去收一啲即系所谓扣门嘅学生位啦吓。咁但系咧就而家个教育局嘅通告就话咧，就只能够系即系每班只有一个嘅重读生去到。 到录取非从读生的安排，即是说扣门位呢由两个的酌情呢现在只可以最多一个的。那么、个、扣门位就等同呢就是减半这样。那么你觉得对于即整个香港去到收生有啲乜嘢嘅影响呢？ 首先我從即係學生學習嘅角度去睇先啦，即係嗰兩個位咧，其實一向以嚟都唔係叫扣門位嚟嘅，即係嗰個位其實。 不過唔好意思，麥校長有一個天氣消息要講一講先。嗱，天文台嘅一號戒備信號咧，就喺下晝嘅5:40咧係發出咗啦嚇。咁各位聽眾留意個天氣情況啦。唔好意思，係請你繼續講。 係嗱，咁就因為嗰個位咧，從來都係用一個用嚟用做一個重讀嘅一個位置啦。其實幫助啲學生啊，可能佢透過重讀，佢能夠喺即各方面有進步嘅。咁所以嗰個位咧，其實係從來都唔應該係攞嚟收一個扣門生嘅一個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其實只不過而家係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係即係講翻清楚嗰個位嘅嗰、那個嘅作用嘅啫。咁所以嚟講，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都係好合理嘅情況啦。咁亦都係有助於穩定翻嗰、那個。即係嗰個嘅供求嘅情況嘅，咁至於咧，咁你係喺啲扣門生係咪完全冇機會咧？我又唔係咁樣睇嘅，因為咧呢幾年裏邊其實大家都知道有啲同學可能會選擇去海外升學啊，有啲可能會轉咗去即係其他直資學校啊，甚或有少部分啦，可能去咗國際學校，咁所以咧喺啲扣門位以外咧，其實都會有一啲位咧係剩咗出嚟嘅。即係有啲學校有啲學生唔會註冊嘛，反而咧我哋見到其實而家比較多啲學生扣門去入去另外一間中學咧，主要嘅學校都係用咗呢啲剩餘嘅學額去取錄啲學生嘅，就並不是係坦白講，如果你得嗰兩個扣門位，你取錄咗幾多啊？係嘛？ 即係其實而家都唔係用緊呢啲重讀位去到扣門嘅嚇。 會有學校會用到盡嘅，咁但我相信大部分，如果你話係佢收得比較多嗰啲嘅扣門生嘅，咁好多時候都係基於一啲可能已經係移民啦，或者係佢唔因為各種原因唔要個學位嘅學生 咯。OK， 好，時間關係啊，同麥校長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好多謝曬，多謝。 麦伟伦校长就是圣士提反堂中学的校长嚟嘅，咁各位听众有咩意见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健康唔好估估下。 小肠本身有癌症，基本上唔系一个好普遍嘅现象嚟嘅。 听声呢一点，健康多一点。 有阵时转移，好多时小肠都会有嘅，因为我哋叫做会有腹膜扩散嗰啲癌症咧，会比较容易咧就依附咗落去个小肠嗰度，就会引发有小肠嘅转移。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明枪暗箭、利欲熏心的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一份力量， 1875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下午5:43啦，咁再提提大家啦。天文台一号戒备信号咧已经系发出咗噶啦，大家系要留意住咧呢个嘅热带呢个超强台风苏拉嗰个嘅动向啦吓。咁何建中啊，我哋就倾紧咧就系关于呢个学童人口持续下跌啦，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啦。咁究竟有啲咩方法处理咧？咁而家教育局所推出嚟嘅中一派位嘅班数上限啦嘅机制嘅更改，大家。又点睇咧？吓，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何建中头先都喺节目开初讲到咧，教联会啊，咁就喺寻日咧都就住施政报告咧，就系提交咗佢哋嘅建议啊。咁就住呢个学龄人口下跌嘅问题，又有啲咩嘅建议嘅方案咧？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教联会副会长，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同中学校长嘅邓飞啊。邓飞元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你哋又点睇啊？即系对于呢个学龄人口下跌，有啲咩嘅建议咧？ 嗱，学龄人口下跌咧，就系2019年咧就都有个嘅统计处嘅预测嘅，咁而家经常按嗰个预测啦，又再加上一啲移民嘅人数啦，咁所以咪即系个中一嘅少一个系啦， 個學生人數咧就急劇下降咁。咁但係嘅話咧，其實喺復常之後咧，其實而家又多咗啲內地嘅學生嚟，包括啲單飛雙飛啊、新移民啊，或者係啲人才各種人才輸入計劃，咁帶啲小朋友嚟入學嘅又多咗喎。咁所以咧，即係其實而家咁教育局出嘅呢個新嘅措施咧，因為呢個開班嘅措施咧，對上一次係2013年出嘅啦嚇。咁所以就都有啲突然嘅，其實係有啲突然嘅。咁其實講得殘忍啲咧。基本上到九月中，教育局去遵校你邊度數人頭咧，數出你係幾多班咧，就幾多班噶啦。如果你數出你係三班嘅，咁你都有機會係即係之後咧都係三班啊。咁但係如果你數你人頭只能夠兩班嘅，而一個學年就係兩班咧，咁你嚟緊下一個學年你都只能夠兩班嘅啦。咁如果兩班其實冇辦法營運嘅，對一間學校係。咁就即係講得難聽啲咧，就變咗係攤單啦，即係就要等下啦，變咗合併啊、重置啊咁咯。咁呢個係臨開學先至係整單咁嘅嘢咧，其實都幾驚嚇嘅呢個學校嚟講。 都想問一下鄧飛咧，其實即係你頭先都提到啦，即係而家社會復常咁啊，開關之後咧，其實都有翻一啲咧，就係即係可能港人子弟啊，喺之前喺內地度落唔到嚟跨境啊，咁而家可以翻嚟香港度就讀啊，等等呢啲情況。其實而家個學生人數嘅預測會唔會有啲變數咧？喺呢個時候就推出一啲係中一派位機制嘅一啲轉變，係咪一個合適嘅時間咧？ 嗱，其實咧，兩睇啦，一方面咧，我復常之後呢啲內地嘅同學嚟香港咧，雖然係多咗，但佢唔係集中曬喺中一級嗰度。其實佢由小學一路去到中四，個別中五都有啊，中五會少啲嘅啊。咁所以佢未必集中喺中一嘅。咁如果你啲新攤落嚟咧，中一嘅人數未必一定咁多。咁另外咧，我哋都有時都好難預測未來咧有幾多呢啲外來學生嚟香港嘅。咁我就淨係知道咧，就勞福局對於人才輸入咧，就個人口就好樂觀嘅。咁但係相對嚟講，教育局咧就會係審慎啲、保守啲，咁就所以先至推出咁嘅政策啫。咁其實我哋教聯會咧就覺得即係可唔可以即係暫緩少少咧？如果唔係，佢而家喺九月15號定14號數人頭唔夠三班嘅時候咧，就好大件事啦。咁你而家臨近開學仲有兩三個禮拜。應該話仲有兩個禮拜啦，仲有兩個禮拜，你根本上其實已經係收唔到學生噶啦。即係而家唔會仲有學生，仲有中一學生係入唔到學嘅冇噶啦，邊係收得到嘅？你係兩班就兩班，係三班就三班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佢臨開學時先至係咁驚嚇咧。就對於我就感覺到，即係我哋都收咗啲學校嘅校長咧，就其實都好焦慮，但亦都係有啲即係又唔係投訴啦，不過咧就係、是。反映一啲嘅不滿嘅情緒咯嚇。 鄧飛啊，其實這個學校即係殺班、殺校或者縮班呢啲問題就都討論咗好耐啦。咁我覺得其實就兩個問題啦，一個就係本身人口結構適齡學童下降嘅問題，一個其實就係直接呢個係優勝劣汰嘅問題，即係話一間學校收唔到學生，咁即係家長唔揀佢啦，係咪？咁當然好多都係好努力做。咁我就覺得，即係其實，與其我哋去諗住點樣保住學校、保住班級，我哋係咪可以？因為個勢係難以逆轉嘅啦。就算你話有高才通都好，其實係咪可以即係主動啲，或者你個 proactive 啲？即係譬如你同一個辦學團體或者同一個區，喺未去到兩班之前，主動舉手啊，去合併學校，提供啲好啲嘅教育俾啲學生，係咪仲有意義啲呢？ 其實咧，優勝劣汰咧，呢個係喺教育界唔係完全係一個咁嘅現象嚟嘅。嗰啲學校佢收生收唔到，佢可能 banding 唔係太高，或者佢照顧一啲有需要嘅特殊學校，有需要啊，或者一啲好基層嘅，或者佢基礎知識好薄弱學生，其實總會有一啲咁樣嘅同學存在嘅。咁亦都總會有一啲學校專門係好專業照顧依類嘅學生嘅。咁而家咧，當整體生源唔夠嘅情況之下咧，往往呢啲學生佢哋嘅家長，我就寧願去選擇更高 banding 學校，搏一鋪啦。咁講出邊就搏一鋪。其實佢去到之後咧，未必適合佢，會好辛苦嘅。啲學生係會跟得好辛苦嘅。咁但係你家長即係總之我有機會，哇！而家有機會搏去 banding 或者搏去一啲傳統名校喎，咁我梗係撇甩掂嗰間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優勝劣汰咧，就未必一定適用於學校教育界嘅。就反而造成一個即係以前一個講法，所謂就上而錯配嘅現象，就話咧你一啲基礎比較弱嘅，或者更加需要特殊照顧嘅同學咧，去做一啲 banding 好高嘅， 係出成績嘅谷成績學校裏邊咧，反而俾唔到佢一個優質嘅教育俾佢啊，反而俾唔到嘅咁。然後咧，通常個做法咧就係幫佢哋頂唔順咧，又翻翻轉頭咯。咁但係翻翻轉頭咧，嗰間學校可能已經係合併咗啦，啊，即係或者係殺咗校啦，咁就翻唔到轉頭啦。咁就唯有就一路做一個 loser 喺間學校，喺一啲 standing 好高嘅學校裏邊繼續做 loser 咯，亦即係話咁。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係有啲唔同嘅，佢同其他界別或者同商界嗰種優勝形態咧就不盡相同嘅咁。但係我都同意阿建中頭先嘅講法咧，咁你冇辦法啦，咁你而家整體人數係咁下降。嗱，其實咧喺呢個新措施之前咧有一個做法嘅，教育局都有個透氣位俾學校，就呢、是、意思咧，我派兩班學生俾你，但係容許你間學校開三班，容許你開三班。咁意思咧都話開學之後都可能會有人轉校啊，有人去中途插入嚟都有機會噶嘛。咁但係而家個新做法咧就係、是、俾你兩班，你就只能開兩班，你就唔可以開三班啊。咁就 fix 咗嘅咁。咁所以咧就而家就變咗係剛性咗好多啦，剛性咁多。咁我哋其實提出就話可唔可以即係呢度都可以保留舊措施嘅、啊。你派兩班，但係都俾佢掛三班，開三班咧。咁即係呢都有個透氣位啦，大家即管睇下，再睇多半年好，睇多幾多好，就呢啲新嚟嘅人口、新嚟嘅學生，因為嚟嘅學生佢都唔係個個都係 band one， 唔係個個讀書都咁叻咁，佢總會有啲特殊教育需要又好，或者總會有啲知識基礎比較薄弱，或者有啲英文跟唔上等等等等呢啲，佢係需要有啲係適合關顧呢啲學生嘅學校存在噶嘛啊，咁即係我哋就希望保留翻舊措施咯。 係，我見你哋教聯會嘅施政報告建議之中咧，都有就住學生人口嘅問題咧，都係提出咗希望做一啲嘅彈性啲嘅措施。咁包括中學咧，就係每班嘅派位人數咧，可以按區情嚟到浮動啦。咁而咧，作為縮班殺校嘅收生死線咧，亦都係可以有一個嘅適度嘅放寬，顧及校情同區情咧去到處理啊。點解會咁樣去講咧？咁同埋點樣去制定？咁同埋係咪需要去好頻密咁去檢討咧？ 其實咧，就而家最簡便嘅辦法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即係保留翻舊嘅措施，派兩班俾學校開三班，呢、這個就最簡單直接嘅，即係沿用翻舊嘅做法啫嘛。第二樣嘢嘅話就係其實唔同嘅區咧個人口個分布咧係差別好大，有啲區咧我哋叫所謂重災區係咪？將軍澳啊，呢、這個南區啊，東港島南啊，港島東啊等等，呢啲都係即係冇辦法咧，冇啲人。或者嗰度啲人咧，佢都唔會留喺區內讀書，佢走曬出去出邊嘅。而家啲香港交通實在太方便啦，我哋18個中學校網其實剁得太細嘅啦，我哋剁得太細啦。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都可以有一個檢討嘅空間、調適嘅空間咯。咁至於你話開班嘅即係上下限嘅線話咧，咁、這個其實永遠都有一個調節嘅餘地嘅嚇。咁、即係你中意設立翻個小班教學嘅嗰個原則，其實總有調節嘅空間嘅。 邓飞玲，我睇到你哋教联会嘅建议，其中一个咧就系关于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嘅，咁就话建议政府立法推行国民教育同爱国主义教育。咁我哋知道而家人大就审议紧个爱国主义教育法啦，都有提到香港嘅内容。但系我就唔觉得唔系好明，就系我哋香港即系内地就用立法方式去推行好多嘢，但系香港我哋一路都唔需要立法都做到好多嘢嘅。咁系咪真系需要立法咧？或者唔立法系咪真系又做得唔够，未必做得够好咧？个国民教育同埋爱国主义教育。 嗱，如果呢个，因为我哋要睇翻最后人大常委出嘅嗰个全国嘅爱国主义教育法系点样？因为你如果真系香港要立一个香港本地嘅爱国主义教育条例嘅时候咧，要对标翻国家嘅嗰、那个个法例噶嘛，你唔可能同佢系完全系立唔得切，系唔得嘅。咁呢个咧要对标翻。因为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其实如果你本地条例立咗之后，就其實反而係會令到愛國主義教育咧係更加名正言順，同埋提高佢嘅地位同埋嚴肅性。過往嚟講咧，其實老實講，真係用愛國主義教育呢個名嘅時間係好短好短嘅，我諗都係兩年過仔嘅啫。好長時間我哋都唔敢用呢個名嘅，咁結果咧就成日咧講得好聽就叫嗱，我做得噶啦，唔使講啊。咁係你做就得，唔講得嘅。咁其實呢個點解名不正言不順？咁如果有一個咁樣嘅條例存在，就等於好似國旗、國徽、國歌條例咁樣嚇。咁其實你就算冇呢啲條例，有好多學校都升緊國旗啊，奏唱國歌㗎啦嚇。即係好多其實教育局都已經俾曬指引㗎啦。喺有呢啲條例出現之前都有啊。 但係有呢啲條例之後咧，就變咗令到大家更加鄭重件事，更加嚴肅對待咯。 嗯 ，OK， 鄧飛又想同你傾下關於內地考察團啊。咁啊，因為而家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有一啲嘅內地考察嘅一啲嘅要求啦。咁啊，教育局今日就宣布咧，下學年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嘅內地考察行程咧，就由22个增加至到26个啊。咁啊，早前咧喺施政報告嘅地區諮詢會咧，就有學生提到話有一個嘅廣州一日嘅行程嚇，12个钟有7个钟咧都喺旅游巴上面度过咗，咁所以咧就都唔系咁理想啦。咁你见而家咧就系嗰个一日团嘅数目咧就减少咗，4至5日广东省以外嘅行程咧就增加咗。你点样睇而家呢个安排咧？同埋其实系一日团仲有冇需要咧？或者系一日团又应唔应该去到广州咁远咧？你点睇呢个问题？ 其实个一日团嘅理念咧就唔系话方便大家，即系你。即係講得俗啲，你縮骨啦，你唔想去3日，唔想去2日，去1日啦，即係來回，唔係咁嘅。個背後個教育個理念咧，就其實好早以前已經有啲社會人士提到啦，就係我哋講得到大灣區同城化係一個24小時嘅生活圈嘅時候咧，其實俾學生喺一日團嘅感受到得咩意思啊？即係唔使過夜嘅，24小時之內就可以係即係工作同生活喺曬大灣區裏邊。其實個用意係放喺呢方面嘅咁，然後嘅話再加上你復常之後咧。一屆嘅中五嘅同學咧，就得翻下學期啦嘛，咁跟住9月1日，佢哋已經中六就星期四交去噶，要應試啦。咁即係換句嚟講，復常之後啲同學咧，即係啲中五嘅同學，佢只係得翻幾個月時間去嘅啫。咁呢個校本啊，咁如果啲學校實在真係都處理唔到太長嘅行程嘅時候，你咪可以揀一日團咯。咁但係如果處理得到嘅，咁咪3日2日團咯，就咁、是、意思。咁好啦，而家咧都基本上都順暢嘅。嗱，嗰個女同學嗰個7小時嗰度咧，我哋都好強烈咁呼籲，都唔係呼籲，直頭即係都要求教育局咧，就即係呢個個案要跟進，點解會有啲咁奇怪現象？因為你諗下，站喺個旅遊巴嘅角度嚟講，佢個時間嘅成本都好貴嘅，即係7个钟头佢都落唔到車，咁點搞咧？咁個旅遊巴其實都蝕到入肉喎，唔係講笑嘅啫。即係去廣州都成7个钟咁呢個個別例子係真係要調查清楚到底發生咩事咯。咁然後咧，而家就多咗啲4日团、5日团咧，其實咧就最主要拓展在廣東省以外，因為喺廣東省雖然係大灣區，但係咧都有佢個不足嘅地方嘅，就係你好簡單，如果你用嶺南文化就代表曬整個中華傳統文化咧，咁係即係都係片面啲啦。咁而廣東有好發達嘅地方，用廣東呢個發達嘅程度咧，代表整個國家嘅發展嘅水平咧，呢句亦都唔合理嘅。咁所以你一定要向省外拓展。咁你所以睇到。除了四日團去福建之外，就四日團只係得一條線就去福建嘅啫。五日團嗰啲咧，其實有東部嘅上海，有中部嘅湖南，有西部嘅貴州、四川、重慶嘅。咁即係其實涵蓋個面就好全面啦。 好，鄧飛仲 咁樣做嘅話咧，就好多。 仲有一個問題有關於姊妹學校啊！嗱，而家有啲香港學校咧都同內地嘅學校就缔結成姊妹學校啦。咁你哋教聯會嘅建議咧就係話希望教育局為呢啲嘅計劃咧就提供更加多嘅津貼喎。點解需要咧？ 嗱，呢個津貼咧其實即係講得衰啲啦，好多時就係我哋嘅同學老師翻上去姊妹學校咧，要人哋招呼我哋。但係調翻轉頭咧，佢哋嚟香港咧，好老實講，我哋招呼唔到嘅。除了個別一些即係相對講資金充裕的一啲辦學團體嘅學校，佢可以做得到之外，絕大部分香港學校是冇能力去招呼或者係即係去接待佢哋喺內地啲姊妹學校嚟香港交流考察，你冇能力嘅，冇尤其是冇財政嘅能力。咁即係話，如果你增加啲津貼，即係禮尚往來啦，即係佢哋都有佢哋嘅老師同學生可以嚟香港去交流嘅。亦都支付一定嘅費用嘅時候咧，即係等於我哋翻上去，佢哋都支付我哋一定費用啦。咁一個對等嘅禮尚往來嘅，咁就令到呢個交流咧個互動性就更加強，就唔係話單向我哋翻上去，佢哋落嚟咧就唔好意思啦。你內地嘅學校你自己諗掂佢啦。咁就唔係咁好咯。 OK， 好啊，唔該曬鄧飛，多謝你啊。 OK， 鄧飛咧就係教聯會嘅副會長，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呢節討論嚟到呢度，聽聽6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德宝花园；而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咧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丽业街；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思瑞桥底慢线咧系有坏车，龙尾到黄大仙中心。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系较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清水湾道往坪石村方向车多，龙尾到新清水湾道近住圣贤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四十二分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提提大家，天文台嘅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咁各位听众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变化嗰个情况咧，同埋我哋香港电台嘅天气消息啦。何建中啊，呢个时间咧，我哋想倾下咧有关于喺2017年所发生嘅一宗医疗事故啊。咁呢件事件咧，仲有啲后续噶。咁讲紧嘅就系咧，2017年发生咧，就系有一位嘅四十几岁嘅肝病嘅女病人啦，咁就怀疑因为咧系两名诊症嘅医院男医生咧，就系开漏咗药啊，咁导致佢嘅病情恶化啦。咁喺两次换肝都失败之后咧，咁就终于系过身，咁终年咧系43岁。个进展就是咧，今年年初咧，警方就控告两名涉事嘅医生各自一项嘅误杀罪啊。咁啊，本来咧就话系要提堂嘅，咁但系咧，控方咧就系喺最近啦吓，咁就喺最近咧就系控方就话俾裁判官听咧，就系去到撤销咧两项误杀罪啊。咁而咧就系因为咧呢件案件咧，其实亦都系本身咧系决定系召开咗死因研讯噶啦，系因为咧系检控方决定咧系告呢两名嘅医生误杀，所以咧先至押后呢个死因言讯嘅啫，咁所以咧，今次控方除咗撤销提控之外咧，亦都同翻死因裁判官讲啦，话咧系会重新召开翻咧，就系原本各自嘅死因聆讯啊。何建中， 系我谂呢个悲剧咧，咁当然大家都唔想发生啦，但系喺嗰个即系检控误杀。跟住撤回喺个过程之中，我谂大家都有好多嘅即系疑团嘅。咁因为我哋睇到，其实医务委员会亦都经过几轮聆讯，就裁定佢哋系专业失当。咁呢个我谂冇乜人有异议嘅。咁但系一个专业失当或者疏忽，系咪即系去到个程度系要受到个刑事嘅检控咧？咁会唔会令到有一啲即系医护人员有担忧咧？咁呢个其实大家都系关注嘅。 其实当年初咧，呢两位医生被控误杀嘅时候咧，咁喺医学界都系引嚟咗好大嘅轰动啊！吓，咁有啲医学界嘅人士形容咧呢一个嘅控罪咧，咁犹如喺医护头上面咧就加咗一把刀吓，因为咧其实即系。當然啦，即係頭先都講啦，醫委會都就住今次嘅個案咧作出咗決定嘅，咁就判斷咧呢兩位嘅醫生咧係一個專業失德啦。咁其實咧係有一個停牌嘅一個嘅要求去懲罰佢哋嘅，咁但係咧就最終緩刑。咁呢個都係咧一個專業失德嘅一個範疇啦。咁醫學界就認為咧結果咧係呢兩位醫生係被控誤殺咧，咁即係話咧有可能要負上刑事責任啦，都令到咧醫護咧其實好擔心咧自己。嘅医疗嘅决定啊、过失啊，咁可能咧会令佢哋负上责任，更加令到咧佢哋可能咧系会喺佢哋诊症啊、治疗嘅时候咧，会系比以前咧系更加保守啊吓，咁又系咪一个对病人嘅好事嚟嘅咧？咁嗱，都睇翻今次呢件事件嘅背景啦，咁就讲紧嘅咧系一位40几岁嘅女病人邓桂思啦，咁佢喺2017年4月咧就因为急性肝病咧就入咗联合医院，咁之后咧就系病情恶化就转送去玛丽医院嘅，咁之后咧联合医院就翻查翻病历啦，咁就发现咧诊症嘅两位联合医院嘅医生咧，喺处方药物嘅时候咧，就忽略咗邓桂思呢位嘅女病人咧，系有乙型肝炎嘅带菌记录啊。 咁就冇處方到咧，就係相關嘅抗病毒藥物咧，去減低佢爆發肝炎嘅風險。咁之後咧，聯合醫院咧亦都係就住呢件事件咧，係公布啦嚇，所謂流開藥嘅事件，係公布事件咧，就承認係溝通慢，有改善嘅地方，係鞠躬致歉嘅。咁最終咧，呢位女病人啦，都接受過兩次嘅換肝手術啦，但係最終咧，都因為咧係其後肺部咧係受到感染啦，咁而係終於咧係病逝嘅。咁喺瑪麗醫院嗰度，咁頭先都講啦，咁啊2021年咧，醫委會就就住呢件事件召開咗紀律聆訊啦。兩名嘅醫生咧就被裁定專業失德啦，咁係被判咧係停牌，咁但係緩刑嘅。咁之後咧就係喺今年嘅年初咧，警方就控告呢兩名醫生咧就係誤殺罪。咁到尋日咧就係決定係控方係決定咧就撤銷咧就兩名醫生嘅控罪啊。何建中， 係啊，咁即係呢件事我哋睇到即係醫學界當然會覺得可能係叫做舒一口氣啦。因为即系始终医学或者医护嘅工作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因为佢系讲紧同人嘅健康有关。咁问题就点样去平衡一个即系秉持一个专业操守，而喺犯错嘅时候应该点样去判断啊？喺咩情况下真系要去到刑事嘅控诉咧嘅检控咧？咁我谂呢个都系其实无论病人或者医学界都会好关心嘅一个问题。 咁今次呢就係九龙东医院联网呢都向联网嘅员工发电邮啦，咁就話两名医生嘅原有职务同埋临床工作呢係因为今次撤控嘅决定呢就随即恢复嘅。咁而呢就係联合医院呢亦都係得悉咗法庭嘅决定之后呢，亦都係再次向就住事件呢向病人嘅家属呢係致以衷心嘅慰问啦。咁院方就話会按既定嘅人事程序去到跟进有关医生嘅原有职务同埋临床工作安排嘅吓，咁究竟呢件事件啊系点样去理解咧吓？咁啊点样理解今次又被控告之后又撤销控罪嘅情况咧？咁而亦都唔好忘记啦，头先都讲啦，即系死因言讯咧系原本系要召开嘅，咁因为今次嘅控告咧而系押后咗，咁即系话咧嚟紧呢件嘅事件咧都要喺死因庭嗰度咧去处理嘅。咁到时其实涉事两位医生咧都有可能咧系要继续去到就住咧今次嘅事件去到作供啦。咁又点样去理解呢啲嘅安排咧吓？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请嚟一位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啦。有曾经喺医管局做过港岛东联网总监嘅陆志聪医生啊，陆医生你好。 你好啊，陆宇光吓，侯建中。 系你好。 点样啊？即系头先我哋都引述有啲嘅医学界人士啦，即系形容咧今次控方撤销呢个嘅两位医生嘅误杀控罪咧，系松一口气嘅。你又是不是这样去觉得呢？ 我接触到的同事都大致上是觉得松一口气啦，咁样。咁就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呢是令到好多医护界呢，其实因为冇足够的资讯，因为都未开庭的时候呢其实不知道那个细节啦，咁样。咁亦都由于有司法程序在处的时候亦都不方便讨论，亦都冇辦法再攞資料嘅。喺咁嘅環境咧，其實大家個感到困惑啊，感到有憂慮係好正常嘅嚇。咁就咁而即使官方亦都因為有個即係就快開庭嘅時候，你都好多嘢都唔恰當去討論咧。咁人咧喺一啲咁穩定嘅情況之下，就一定係會有即係有個憂慮喺處。咁如果而家即係撤銷咗個檢控咧，咁至少大家可以比較客觀咁去討論同埋去傾一啲問題，即係當然啦，即係就住嗰一個個案咧，仲有死因研究庭未開咧，即係個細節位就未必話好適合去討論啦。但係對一般嘅醫護人員嚟講，其實未必需要討論嗰一個個案啦。啊，好似頭先你兩位話咁，咁譬如我係醫生，咁我醫一個病人，咁我當然我要有一個。在医学上我要达到某一个水准，如果我是距离那个水准很远的，那医务委员会就会去即是处理啦，甚至乎去到要觉得我真的都不适合做医生的时候，他会可以除我牌的嘛。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认为我的治疗或者我的行为是有刑事的部成分，医委会都会转介给警方的。啊，咁呢個都係不嬲都係咁做噶啦。咁喺今次呢個個案就因為已經完咗個醫委會嘅審判， 咁就咁其實一般嘅醫護人員就會覺得哦，咁樣完咗啦，咁亦都罰咗啦，因為罰咗停牌，咁就咁變咗就以為係就跟住等死因研究停，因為死因研究停就唔係去研究，淨係研究呢樣嘢，其實死因研究停就係研究緊個病人點解過身。咁究竟有啲乜嘢？如果病人嘅治療亦都唔係淨係呢兩位醫生啦，咁亦都好多間醫院好多個唔同嘅治療程序。咁所以就即係當時就以為係就係等死因停嘅啫。咁就咁有咗個險控訴嘅時候，就大家都會比較困惑啲咯。 嗯，嗱，即係都坦白講咧，即係其實就醫生嘅診斷啊、治療等等咧，咁喺一啲情況之下咧，係真係可能被控同埋係會係判到罪嘅。即係譬如話咧，就即係2012年啦，發生過一個都出名嘅 DR 美容案啦。咁當時都有咧係醫生咧係被控誤殺罪成嘅。咁當然啦，就究竟嗰條界線喺邊度咧？我想問，即係今次嘅案件之後咧，醫學界有冇一個討論就係、是、啊，究竟咩嘅情況之下？其实他是一个医生的过失是需要负上刑事责任，什么情况之下是不需要，有没有一个这样，即大家清不清晰这个界线的呢？其 实自从有了这个检控的个事件之后呢，其实据我知道很多医学团体、法律团体、政府或者几间大学这样呢，都有去讨论，即是刚才你提到那个问题，即是条线怎样画的。因为其实任何一个人，当然都包括医生，不可能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咁就咁变咗，就大家要清楚知道，咦，边个位就是属于专业嘅范畴。咁如果惩处就是专业嘅惩处，包括除牌。边个位是去到已经过咗呢个位啦，是去到要刑事啦。咁可能误杀、谋杀啦咁样。咁譬如头先你提嗰个个案嘅，咁我估当年我都记得喺医学界又冇乜嘅爭議嘅，覺得都覺得好明顯係應該從嗰個方向去睇嘅。咁但係譬如喺平時今次即係話我哋入半日常嘅治療嗰度，譬如我係喺個門診度睇好多病人，咁而家呢個係我處方藥物嘅時候出咗事，或者我第二個病人我開刀嘅時候我出咗事，咁究竟邊條線係會去到一個所謂有刑事嘅成分嘅咧？咁樣咁過往就我哋就即係而家未有呢個個案之前咧，其實就冇乜類似嘅情況嘅。咁就咁今次有咗之後咧，呢幾個月其實我知道好多團體都有傾到呢啲嘢。咁舉例，譬如話個醫生嘅有冇一個意圖啦？即係究竟喺個係一個疏忽同埋有意去做嘅，咁呢個意圖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啦，係咪？我特登開一隻毒藥去俾一個病人正跟住令到佢過身咁，咁呢個係個即係當然好嚴重啦，係咪？咁啊，意圖係會係要考慮嘅。咁另外就喺專業嘅水準度，咁距離一個應有嘅專業水準有幾遠咧？咁就咁，如果你話好遠嘅時候咧，咁即係我估又可以喺責任上邊咧又會重好多啦。咁但係到尾咧，你話實際係咪真係有一條線可以好清楚咁畫咧？我估我哋唔同嘅醫學界好、法律界好、政府又好咧，都要再傾多啲，就係要講翻嗰啲原則係乜嘢？我諗到尾咧，好難有條線好清楚畫到出嚟嘅。 啊，陸醫生啊，我請教你一樣嘢咧，我了解好似香港嘅醫生係需要買一個保險噶嘛？ 係 唔知叫專業離常保險，即係可能佢因為有某啲情況下被告嘅時候，可以有一個即係 cover 到啦。其實在我哋嘅討論呢個保險，其實包啲咩唔包啲咩咧，亦都相唔相關嘅咧。 保險咧，因為其實因為醫生去做為病人去治療咧，咁當然有個風險喺度，亦都會有機會係有個俾人告啦，即係咁就咁俾人告。有陣時係個醫生做錯咗嘢俾人告，有陣時係病人唔滿意，不過佢其實喺治療又冇乜嘢嘅，咁但係都會俾人告嘅。咁就咁你知啦，俾人告親嘅可能都花都好多訴訟費啊等等，咁所以醫生係會買一個專業保險喺度嘅。咁如果喺公立醫院嘅時候，就成個即醫管局會買咗成個保險啦。咁亦都有少部分嘅醫生咧，可能佢自己除咗醫管局嗰份保險，佢自己再買嘅。 即係其實呢個 cover 民事可以咁講，就唔如果你真係刑事就應該唔包含啊嘛。 嗱，嗰個係一個專業嘅責任嘅保險，咁所以如果專業責任咧，就會係去到頭先我講屬於一啲專業嘅範疇啦。 即系咧，咁你话如果系去到刑事嘅咧，就譬如话即系去到谋杀啊，去到性嗰啲咧，一般喺个专业范畴嗰度就唔会去到嗰个位嘅。啊，咁就咁保險上面咧都逐個個案睇嘅，但係一般我嘅理解都唔會包嘅。 OK， 嚇、啊，盧醫生都想請教咧，即、就、係、是、你以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啦，即係檢控嘅決定喺今年年初作出咗之後咧，其實以你所知，醫學界嗰個嘅情緒個睇法係點樣咧？嚇、啊，即係雖然而家刺痛啦，咁但係即係其實醫學界普遍點樣睇呢件事咧？會唔會都影響到，即係呢個事件都影響到佢哋喺診斷同治療上面嘅決定 咧？短暫嘅影響就一定有嘅啦。其實當時有咗呢個決定嘅時候，其實都大家都好擔心嘅。咁就咁咁而家過咗一段時間咧，再加埋撤銷咗嗰、那個即係控訴咧，大家係翻去一個比較科學客觀嗰個平台討論呢件事啊。咁其實譬如舉例，你特別係法律界同埋醫學界，咁兩個都係都好重要嘅一啲專業界別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會議啊，同埋啲論壇咧，係去討論咧，就等大家雙方明白多啲，亦都等醫生亦都明白多啲個司法制度嘅考慮，律師又明白多啲個醫生喺治療方面嗰啲嘢。咁我相信咧，慢慢即係亦都向唔同嘅專業團體，包括香港醫專啦，亦都會出咗一啲指引咧。開始大家清楚嘅時候咧，咁就嗰、那個對醫患關係嘅影響，就我希望會開始會縮，即係冇咗咁大嘅張力喺處咯。咁喺初有呢、這個個檢控嗰陣時咧，其實係有啲情緒嘅，咁就咁變咗大家都會擔心噶嘛。咁就咁如果擔心嘅時候就，唔多唔少都會影響咗少少醫患關係。 有個簡短嘅問題咧，就其實從病人角度啊，因為呢兩個醫生即係已經即係人所共知啦，即係開曬名啦，直接啲講。咁但係而家就話佢哋嘅原有職務同臨床工作都會恢復。咁如果從病人嘅角度，會唔會其實呢個未必係咁理想咧？即係會唔會喺某啲其他嘅崗位會更加合適咧？咁樣 嗱，我哋因為已經有醫委會已經在專業上已經評估了這兩位醫生的能力和懲處，他們都已經接受了懲處。我亦都相信醫管局作為僱主亦都有評估過這兩位醫生的能力，他覺得恰當才會讓他們行使回、就是、做回一個臨床的職務。 Okay. 我聽一些同事說，就這兩位醫生我自己不認識他們，就都是相當好口碑的醫生的。 明白。好，不謝謝陸志聰醫生，多謝你。 OK。 陆志聪医生咧就系曾经做过医管局港岛东联网嘅总监噶，咁其实今次事件咧，咁啊联合医院都系因为都涉及一啲开药嘅漏咗开药嘅问题啦，咁联合医院都讲到话咧会优化医生处方药物嘅流程啊，加强警示同埋即系加强培训沟通等等啊，转头翻嚟再倾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晚上的7:09啊，咁啊，自由风就讨论紧咧，就系联合医生两名嘅联合医院两名嘅男医生咧，2017年咧就怀疑开漏咗药啦，就导致一位肝病嘅女病人啦，邓桂斯啦，咁佢出现咗急性肝衰竭，咁最终咧就系不治噶，咁之后咧就曾经咧佢哋两位医生咧系被控误杀罪，咁但系咧案件寻日咧控方就提出咧撤销控罪，咁就系将会咧重新召开咗呢个嘅召开呢个死因聆讯嘅，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咁大家点样睇呢件事件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何建中，我哋听听众嘅意见先啦。 好啊， 有位听众黄先生喺度吓，黄生你好， 系喂，两位好， 系请讲啊。 吓，我意见就系话就住呢一宗嘅刺控嘅事件咧，咁联合医院同埋 H 咧，佢有行政嘅决定上边咧有两点即系不正确嘅地方。咁不正確嘅地方，喂， 系，请讲，请讲。 咁不正確嘅地方系在于，即系佢即系偏袒护短啊，即系医医相卫。咁第一点就系讲紧，因为两位医生咧，佢喺起诉期间，佢系即系即系佢系停职，但系个薪酬咧系即系 full pay 嘅。咁呢一个，因为佢唔需要从事一啲诊症嘅工作，你应该酌量 係去扣減佢嘅薪酬噶嘛。咁即係你冇理由，即係你起訴期間咁，你停咗職唔做嘢，咁都只係敷衍俾佢噶。咁呢個明顯係唔正確噶啦。第二點就係講緊你而家雖然係撤控，咁但係嚟緊係會開死因庭噶嘛。同埋佢之前係被個醫委會咧係判係即係嗰個即係專業失當或者專業失德，咁然之係緩刑，緩之即係犯錯。咁你嚟緊又會好快就只會死因庭，你咁快就即係復職嚇，咁所以呢個係復職過早嚇，即係你點樣都係要俾佢一啲嘅懲處嚇，因為醫委會已經係即係判咗佢係有專業失德，只不過係緩刑咁解啫。咁你冇理由即係兩個人即係完好地咁做翻佢個位，咁即係出翻佢份糧噶嘛。咁呢個明顯係醫醫相衞嚟噶。 OK， 好多謝曬黃生嘅電話嚇，咁啊。呢件事咁的确啦，咁头先都有讲啦，2021年嘅时候医委会系裁定两位医生呢系专业失德，咁系惩罚佢哋呢系要停牌㗎，不过因为有缓刑嘅关系呢，咁所以呢就都系就得到缓刑啦，咁所以而家呢就医院都系将佢哋呢系回复呢系原有职务同埋临床嘅工作㗎。咁至于呢就点解会撤控呢，控方呢寻日就表示就考虑过刑事检控手则啊，咁就决定向法庭咧就撤销两项嘅误杀罪啦。咁而律政司咧都回应咧就系话系审视过咧系呢件案件现有嘅证据同埋相关法律咧就决定终止呢件案嘅检控啦。咁究竟点样去睇呢件事咧吓？咁啊，何建中，我哋又揾嚟病人组织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咧有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彭洪昌啊，彭洪昌你好。 系啊，你哋好。 系点样睇今次控方决定咧，系撤销误杀控罪咧？ 我谂个事件就当年就全城都关注啦。咁而今年年初即系本来咧就个死因研讯安排即系进行之前咧就即系终止咗，就转移系作为一个刑事嘅起诉。咁當時候大家都非常之關注嘅，咁無論係病人組織之間，或者係醫療界別，尤其是醫生啦，都非常之關注。但係當時其實嗰個提控嘅原則咧，或者個原因咧，似乎就唔係都講得好清楚交代。咁又過咗一段時間啦，到即係尋日就話撤控啦。咁但係同樣啦，撤控嗰個原因喺邊度？嗰個考慮係啲咩嘢？嗰個原則係點樣呢？雖然頭先即係主持都講咗啊，律政司嗰方面嗰個嘅回應啦。咁但係似乎個回應都冇特別即係再詳細咁樣去解釋到，就係譬如話根據個刑事嘅起訴嘅準則啊，邊一方面佢就覺得起訴唔到，係個證據不足啊，抑或係即係嗰個現有嘅證據係未能夠達到咧一個即係起訴嘅門檻咧？啊，因為咩嘅原因、咩嘅考慮底下而唔作出嗰、那個即係起訴啦、要去撤控咧？咁我覺得呢啲方面其實都未係交代得好清楚。而當交代得唔清楚咧，我相信就好似頭先即係聽眾嗰啲嘅情況就會出現啦，就係話會唔會即係引嚟一啲嘅不必要嘅猜測或者係質疑？係咪律政司受壓啦？抑或係即係醫療界別佢哋有好大力嘅反響啊？咁意思到咧就律政司係有一啲咁嘅決定咧。咁我覺得其實呢啲就不必要嘅，但係就必須要律政司係有個清楚明確交代，咁先至能夠即係釋除大家嘅疑慮咯。 係醫管局喺成個處理過程，你嘅睇法係點咧？即係包括就而家馬上復職做翻原位啦，咁樣。咁會唔會都可以有改進嘅空間？ 我諗即係原先醫委會嗰、那個懲處就係停牌，但係活刑啦。咁一般呢啲情況咧，無論公家私家嘅醫生咧，其實都可以繼續執行嗰、那個職務。咁不過可能佢緩刑咧都有啲條件嘅，譬如話即係需要再進修啊，或者係需要有更加資深嘅醫生咧，係去即係督導佢哋嗰個緩刑期間嘅工作啦。咁以我所理解，當時候應該佢哋已經本身都係即係繼續執行緊嗰、那個 即係公立醫院嘅職務。咁應該就係今年提控之後咧，佢哋就係停止咗嗰、那個、那個工作嘅。咁啊，到而家啊，即係撤控啦。咁佢哋就恢復翻原有嗰個職務。咁我諗呢個我哋都表示理解啦，即係醫管局喺成個處理上面，因為當初呢兩位醫生即係出事令到病人承受嘅風險咧。主要的因素就是即係當時他哋冇去開一種嘅所謂抗原肝炎病毒嘅藥物俾呢個病人啦。咁而即係當時候亦都喺個用藥嘅指引啊，或者係即係因為嗰個藥物唔係一個腎科醫生可以開得到嘅，原本係要即係肝臟內科嘅醫生開嘅。咁但係呢啲咁樣嘅用藥嘅指引其實隨住當時嗰個事件發生之後咧，醫管局都已經係即係修訂咗、更改咗。咁所以即係再發生，因為嗰個制度上或者係個程序上令到有另外一個病人同樣面對呢個風險嘅機會咧，應該就減少咗好多。咁所以我相信即係處理咗嗰個風險因素啦。咁其實容許翻兩位醫生即係去復職咧，即係都係一個可以理解嘅決定嚟啦。 嗯，嗱，今次都涉及一個即係醫生嗱睇漏咗一啲病人病歷以至到佢喺開藥嘅時候漏咗一啲抗病毒藥嘅情況嘅問題啦。咁其實醫院都講到話咧係。都会加强一啲临床服务嘅安排，咁包括咧系优化医生处方药物嘅流程，加强警示啦。又话咧公立医院咧已经系加强咗培训啦，咁提醒医疗团队咧系需要同病人同家属就住重要嘅临床资讯保持密切沟通等等啦。咁你觉得即系头先你觉得呢啲嘅安排吓，即系去到加强呢啲嘅安排，有冇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咧？会唔会减少呢啲事故发生嘅机会咧？ 我就相信都可以減少到嘅，因為即係先講就係當年咧有啲即係嗰個藥物就唔係佢哋本身腎科專科可以開得到嘅，咁所以後嚟即係容許佢哋去開啦，即係修訂咗個用藥嘅指引，亦都喺培訓上即係加強咗醫生對於呢方面嘅情況嗰個認識同埋即係藥物嗰個知識。咁我相信對於即係呢一個情況咧，即係話一個腎病病人，如果佢本身有原型肝炎帶菌，又因為個腎病需要食高劑量嘅反應免疫系統嘅藥物，咁咧就必須要開一隻抗原型肝炎病毒嘅藥物作為一個預防嘅性質咁樣用法。咁但係我諗呢個案件背後都反映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對於一啲嘅醫生，當佢執行緊醫療職務，當某啲嘅情況有時可能係超越咗佢嗰個專科嗰個範圍，亦都有時候可能係即係佢對於嗰個範圍咧嗰個認知係不足咧。嗱呢個情況咧就唔單止淨係喺今次呢個事件上面可能有機會出現，可能亦都會喺其他譬如話跨唔同嘅專科。那個病人呢即是說有一個病人他有一個專科，但是他的病情有機會引申去到其他專科是需要去協助處理的，那這些的情況呢就都同樣是會有個風險，就是說當如果有醫生他可能那個意識不足，或者那個認知不足，或者對於個藥物的認識是不足夠，又或者可能要動用到其他專科的藥物，但是在個制度上程序上他是就是處方不到的，咁我覺得呢啲情況咧，呢啲風險咧，亦都有可能係即係仍然存在。咁我相信醫管局都應該要再檢視呢一類咁樣即係跨唔同專科嘅病人咧，嗰個風險係點樣再減低？ 嗱，仲有一個問題咧，想問一下，有啲人就有啲醫學界人士啦，就擔心咧，就係話啊，今次咧就係呢兩位醫生曾經被控謀殺，被控誤殺啦嚇，咁都會令到咧就係即係公立醫院嘅醫生咧就係有一啲嘅壓力啦，咁可能會出現咗一種咧，就係醫生可能出於保护自己，做一啲嘅所谓防御性医疗嘅文化，咁我目的可能系保护自己多过真系为咗病人嘅即系最好嘅福祉去着想啊！你个同唔同意有呢个讲法咧？咁同埋即系呢件事件系咪会影响咗医患关系咧？ 我都同意系会有 咁樣嘅機會嘅，因為始終即係雖然醫生佢哋嘅職責都係救人啦，不過即係當佢面對一個咁嚴重刑事嘅責任嘅時候咧，咁可能都好難避免話，即係都要諗到點樣就保護翻自己免受嗰個刑責。咁所以我諗喺即係呢個情況底下咧，就醫管局更加有個責任咧，係要制定清楚一啲唔同嘅指引啦、培訓啦。咁但係調翻轉嗱，個別嘅醫生其實只要佢哋將嗰個病人安全放喺工作最重要嘅一個原則咧，其實亦都唔需要話即係太過擔心即係出事之後咧就需要承擔個刑責，因為即係始終喺而家即係之前嘅 DL 案件，法庭所定立嘅所謂醫生需要承擔誤殺呢個刑責嗰個定義咧。都是幾嚴格的，即是去到一個所謂極端的嚴重的疏忽，以致到呢需要透過承擔刑事責任去表達那個的公義，那那個是一個即是相對比較 嚴格 的標準來的。那似乎暫時就今次這個個案就未達到那個標準，不過當然這個也應該要有律政司即再一個清楚的解釋。那我想如果這方面解釋得清楚一點、okay. 都會令到前線醫生再放心一點。 好，唔该晒彭洪昌，多谢你啊。 好， 系彭洪昌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噶。咁何建中可能都要睇咧，究竟之后召开嘅死因聆讯咧，究竟会唔会有再多啲资料咧，去到解答咧即系公众嘅疑问啊？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倾啊。 好。 经典广播剧《不要爱上他》，1995年作品，亦舒原著。 你会找到一个好好好好的女朋友，好像张小姐一样。 刘小慧 Maria 只是我的朋友，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陈经昌、领衔主演，经典重温《香港故事之不要爱上他》，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广东广西节目的马鼎盛。讲到我们的缘分，就要多谢香港电台看中我学历史出身，度身订造广东广西之港股港金招牌，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3啦，咁何建中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讲下咧2元乘车优惠嘅议题啊，吓，咁因为早前咧运输署就喺6月底开始咧就同各个嘅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联合查票啊，咁就去打击违规使用呢个嘅2元乘车优惠嘅行动啦。咁呢个行动咧就为期2个月，上个礼拜咧就系届满噶啦。咁究竟个成效系点样？咁查咗几多？有几多一啲违规嘅个案系要跟进嘅咧？咁运输署同埋劳福局咧就回应传媒查询啦，就话截至上个星期五，查核咗大约系1780名游嘅乘客啊。咁发现咧有1宗嘅怀疑个案咧系要警方跟进嘅咁。咁呢宗个案咧就系上个月4号咧就转介至警方，咁究竟其实都1个2个月嘅行动，查咗1000多名乘客，有1宗嘅怀疑个案跟进，个成效应该点样评论咧？何建中， 系我记得当时我都有参与我哋个讨论喺自由风嘅时候就系讲，即系第一就系佢好高调地去查啦，咁即系。当人人都知道嘅时候，咁嗰啲即系如果经常系违规使用嘅人，又会唔会即系听话啲咧？喺嗰段时间，咁即系首先个高调执法，首先大家都系有争议嘅。咁而家就睇到话，2个月就查咗1780个人。 嗯。 咁如果你除翻即系一日系咪只系查到30多个人咧？咁嘅话即系。可能都要即係有關方面都解釋一下，咁又其實係咪又係有啲雷聲大雨點少呢？咁當然最後個疑問就係話，只有得1宗交警方跟進，咁究竟係即係剩翻嗰1700多人係完全冇問題啊，定係話嗰個判斷係點樣呢？即係我諗一般人都會覺得係有一啲 即雷聲大雨點小嘅情況。 嗯，咁呢啲都係懷疑嘅個案啦。咁可能真係比較有明確啲嘅證據，可能先至交俾警方去到跟進啦。咁嗱，睇翻今次呢啲打擊嘅行動咧，就由運輸署啦、公共交通營辦商嘅職員啦，同埋一啲外判嘅保安員咧，就組成三人小隊，就喺全港嘅專營巴士啊、小巴啊，同埋渡輪咧去到查票嘅。咁有啲人又會話啊，其實你真係咁高調去到講話有呢啲查票嘅行動，同埋佢哋都會穿制服噶嘛，咁會唔會穿住制服去到查票？咁梗係即少啲人去到做呢啲違規嘅行為啦。咁究竟啊，即係其實係咪仲需要繼續做呢啲嘅查票嘅行動咧？咁呢個查票嘅行動嘅成效應該點樣理解咧？嚇，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咁各位可以咧打電話嚟我哋呢個電話熱線去到發表你嘅意見嘅。咁何建中呢個時候都請嚟一位議員同我哋傾下啦。有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啊，張欣宇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点样睇今次即系查票吓打击滥用两蚊乘车优惠行动嘅成效咧？ 嗯，其实我哋呢、這个即系做呢啲类似嘅行动咧，其实可以有两种目标嘅。其实呢两个目标都好唔同嘅，一个咧就系可能有一个好清晰嘅姿态，话俾社会听啊，我重视呢样嘢，我会做咁样。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咧，我其实而家呢个系一个社会上存在嘅问题。我好想知道而家个问题究竟有几严重，所以咧，我通过呢啲咁嘅巡查咧，我系即系摸一摸个情况有几严重，然之后帮我哋下一步去调整政策，去改，可能去做一啲改进啦，或者系一啲调整啦，去攞一啲数据翻嚟。咁明显咧，今次咧即系做咗两个月啦，其实第二样嗰个目标咧，其实系做唔到嘅。其实主要咧，最后咧就变咗系一个姿态咯，就话俾社会听系我有做，咁啊，你哋小心啲啊，我哋都会重视呢件事嘅，系咯， 嗯。咁即係话其实可能係一个阻吓嘅作用，或者一个叫做姿态嘅作用，係真係多过係要去到罚嗰啲违规市民嘅钱，係咪呀？ 其实係，即係其实因为我哋嘅做法嘅由第一日当我哋知道咗其实佢係穿住制服啦，同埋係一个比较高调去巡查啦，其实呢样嘢已经係决定咗其实你纯粹係个阻吓囉，你係做唔到真係知道啊，例如可能喺呢啲咁嘅日子當中，究竟可能我哋睇100宗當中，可能大概會有幾多宗其實係會出現濫用嘅情況，即係攞唔到呢啲咁樣嘅數據俾我哋知道而家呢個情況究竟係嚴重呢，或者輕微呢，或者係點樣？咁啊，係咯，即係我喺呢一方面其實即係咁樣嘅做法，其實當時就預計到，其實最後咧係揾唔到幾宗出嚟嘅，因為除非嗰個人真係有心去挑戰你，或者係有心佢想俾人捉啫，否則話見到有制服嘅人喺度查票，你點會拎嗰張即係濫用嗰張卡出嚟咧？係咪？ 即系都有立法会议员就话，其实系一种公关啦，吓，甚至难得应该做 show 啦。咁即系如果我哋即系展望未来啦，你觉得可以点样做咧？其实会唔会系政府应该低调啲做，恒常化去做，而唔系再采用呢啲咁样嘅高调，但系又捉唔到人嘅方式？ 嗱，我谂其实人咧都系其中一个目标啫，都未必系最主要嘅目标。因为如果我哋靠捉人嘅话咧，其实你捉唔晒嘅。其实我哋最需要想知道就是我哋而家啲政策，我哋即系嗰个阻吓力啊，或者系嗰啲政策方面有冇啲漏洞需要调整嘅地方啊嘛。咁反而今次同期咧，因为运输署就喺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巴士啊、小巴嗰度做啦。同期咧喺港铁咧，亦都有配合呢个行动一齐做。咁佢嗰啲咧，据我所知咧，就真系便衣啊咁样去查啦。咁同埋查到咗之后都会罚款，即系有个港铁附例罚款1000蚊啦。咁嗰个就睇到，我其实真系俾翻。佢同期即之前500蚊嘅時候，咁啊嗰個即係揾到嘅嗰個情況咧，係少咗35% 嘅。咁呢啲數據對於我哋去做公共政策，去睇有冇效咧，其實就反而係有啲幫助喎。 係嗱，張欣宇，我哋就嚟聽一節嘅7:30新聞啦。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可以嗎？ 好，冇 问题。好，多谢你啊。咁啊，嗱，一阵间咧，我哋都会继续倾呢个议题啦。我哋欢迎各位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讲下对于呢个打击违规滥用两蚊乘车优惠嘅睇法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 天文台下午5: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超强台风苏拉今晚至听朝与本港维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信号会在听日中午前维持。随着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听日稍后会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料苏拉会在星期五至到星期六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会有狂风骤雨，风势进一步增强。随后苏拉可能受东北季候风和热带气旋海葵影响，路径和强度仍然有变数，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报。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超强台风苏拉可能在星期五日间以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级别登陆广东未来至香港一带沿海，但亦有可能在广东东部近岸海面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动。广东省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多处渔船回港避风，惠州多个景区听日起暂停开放，汕尾推迟全市中小学开学时间，广东部分铁路列车听日起停运，福建省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渔船回港避风，船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省内19条渡轮航线停航，其中3条小三通航线停航。特区政府强烈谴责有人蓄意破坏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趁深夜在经贸办门内喷上粗言秽语等污蔑文字，并且破损墙上的区徽。政府表示，伦敦经贸办已就事件向当地警方报案，要求尽快将涉案人士绳之于法。发言人强调，有关破坏行为是公然挑战特区政府，引证海外乱港势力仍然死心不息，特区政府必须强烈谴责，并且向涉案人士追究法律责任，促请英国警方重视和关注有关罪行，采取适当和积极行动，追捕犯罪分子，履行责任，保障伦敦经贸办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7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即北纬 20.7 度、东经 119.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今晚至听朝仍然同本港维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听日中午前维持，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是所有水上活动。随着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的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听日稍后会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苏拉会在星期五至到星期六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会有狂风骤雨，风势进一步增强。随后苏拉可能会受东北季候风和热带气旋海葵影响，其路径和强度仍然有变数，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报。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提提你，告士打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咗场啦，咁龙尾去到景隆街。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曾经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都清埋场啦。现时一带就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 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排到博围。咁另外，观塘绕道嘅坏车都仲未清场。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bus 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依家就排到观塘码头。仲有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啦。咁现时都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依家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就排到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依家排到浸会桥面。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慢车，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一段都比较挤塞噶，依家排到黄大仙中心。仲有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依家车龙去到德宝花园。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车多，龙尾去到观塘九龙塘会。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系车多噶，车龙去到安定村。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工程，湾仔道路至道有道路维修工程，由嚟紧嘅一点钟至到清晨嘅六点，道路至道行车天桥嘅快线临时封闭，前往红兴道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女书院去油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健康唔好估估下。 其实咧，梦游咧，佢做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唔系好清楚自己发生咩事嘅。 听声呢一点，健康多一点。 我系相信咧，梦游咧系意识嘅层面系休息，但系活动嘅层面未休息晒啊嘛。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启明枪暗战，利欲分心的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運輸署同咧各個嘅公共交通營辦商咧就進行咗兩個月嘅查票行動啦。咁就就將咧一宗嘅懷疑個案咧就交咗俾警方去到跟進啦。究竟點樣睇今次嘅查票嘅成效咧？因為查票就講緊咧去到打擊違規使用2元乘車優惠啊。咁主要個目的係咁樣噶。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傾緊噶，請翻張欣宇出嚟先。你好。 主持你好。 系嗱，头先你都提到咧，咁啊，港铁啦吓，港铁就喺六月尾咧就上调咗咧，就使用2蚊车费嘅优惠附加费，即系讲紧即系如果系一啲违规嘅使用2蚊优惠啦，咁嗰个嘅附加费咧就由500蚊就提高至到1000蚊。头先你都提到咧，嗰个嘅成效咧就发现嗰个嘅违规滥用嘅个案咧就减少咗35%。点样睇呢个嘅成效咧？咁其实系咪话越高嗰个罚则就系、是？越有嗰个打击嘅成效呢？ 其实呢一个就正正系我哋做一啲咁样嘅即系恒常化一啲巡查嘅一个意义啦。就我哋除咗系可以真系即系可能罚到或者捉到嗰啲滥用嘅人啦，嘅另外一个好重要意义咧，就俾我哋睇到而家我哋即系行紧嘅政策究竟个效果系点样。咁喺港铁即系而家最新啲数据咧，就见到啊，原来将500蚊加到1000蚊咧，系的确系会出现一个。即係嗰個，即係減少咗，或者係即係係啦，阻嚇咗一啲濫用嘅情況。咁35%都係一個都比較明顯嘅一個效果咯。咁我覺得即係呢個證明咗啊，其實由500加到1000係有啲用嘅。咁當然你話由1000加到，如果再加到2000，咁一方面要考慮到其實我哋嘅政策應該都要有一段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好似股票咁樣成日改啦。另一方面咧，可能咧到咗你加到好多嘅時候咧，變咗佢嗰個效果其實亦都未必係會咁明顯嘅。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做一個長，即係一個恆常化嘅一個去睇住個情況嘅原因咯。 啊，張欣宇，我想問下而家即係譬如用2蚊乘車咧，會唔會都好似啲學童優惠咁樣咧？即係有盞燈，即係出閘嘅時候係睇到嘅。即係如果係嘅話，其實就要所謂要捉就其實真係唔難嘅。 其實係嘅，即係嗰個港鐵嘅一啲查票人員咧，係有方法係可以睇到邊啲人係用一啲， 都係嗰種亮燈嘅。即係我知道以前嗰啲學童嗰啲票就係有啦，而家唔知係咪啊？嚇 ，OK， 係其實嗰個功能仲係有嘅。 其实今次睇翻咧，运输署个行动咧，主要系喺巴士啦、小巴啦、渡轮嗰个查票啦。咁就因为港铁咧，佢有自己嘅职员咧去到查票啊。咁其实两者嗰个嘅查票行动，你点样比较法呢？ 两者嘅查票行动咧，最主要有两方面唔同嘅。一方面咧，就系喺港铁咧，咁啊，佢虽然系即系自己嘅员工去做啦。咁但係呢，其實佢係反而佢係一個法例方面一個賦權，即係港鐵附例，其實都係一條法例嚟㗎嘛。咁其實佢哋係可以即時去執行一個類似定額罰款嘅咁樣嘅機制，即係如果你捉到呢，其實唔使上庭去告嘅，其實即場即係如果當然啦，個當事人同意佢認嘅話呢，其實即場就可以有一個1000蚊嘅類似罰款嘅咁樣嘅安排啦。咁港鐵即係叫附加費，但係其實個性質同罰款差唔多。咁但係反而呢，如果喺運輸署做呢，即係雖然佢係公職人員帶領去做啦，但係而家我哋嘅現行嗰啲法例下面呢，其實係冇授權佢哋係可以即時去有一啲定額罰款嘅咁樣嘅做法嘅，變咗佢哋反而係要即係佢純粹係記低啲資料啦，然後呢可能返去要交返俾警方，咁警方都要睇夠唔夠料，係可唔可以去檢控，咁去到檢控呢，最後呢都要法官去做一個決定，究竟係咪真係判佢係違反咗，咁變咗你見到成個過程同埋個門檻呢係相當之高嘅，咁呢個都係兩者其中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咁另外一個分別當然就係、運輸署做呢啲咧，其實佢係著住制服咁樣做嘅，或者係佢嗰啲即係嗰啲 logo 啊，嗰啲字係非常清晰，話俾人知其實我做緊。咁啊，港鐵做咧就係便衣咁做咯。 咁有冇需要喺法規上面有啲修改，讓係譬如運輸署嘅職員喺呢啲巴士啊、小巴呢啲進行查票嘅時候，都可以真係頭先你所講隨時可以出到一啲嘅罰款告票咧？ 其實係嘅，我覺得呢個應該係嚟緊我哋要去檢討嘅方向啦。即係喺法例方面咧，可能對呢啲咁樣嘅行為引入即係嗰個定額罰款嘅機制啦。咁嗰個罰款嘅金額可以都同港鐵係類似啦。因為其實你無論係港鐵又好，或者巴士、小巴又好，其實呢個行為嘅性質係一樣啊嘛，都係喺公共交通工具濫用政府嘅一啲優惠啊，或者政府嘅一啲撥款啊咁樣嘅情況。咁其實冇理由大家嘅做法係相差比較大。 讲到尾呢，其实即係都讲緊而家呢一啲即係长者嘅八达通卡呢，咁係未有实名㗎嘛。即係虽然话呢就一啲而家呢即係讲緊係用有申请内游卡持有内游卡嘅人先至可以用到嗰个嘅2蚊乘车优惠啦。咁但係即係始终呢市面上仍然存在一啲係即係冇名嘅长者八达通卡啦。你觉得呢个情况会唔会都係即係可以预期呀，即係未来都仲会有继续呢啲嘅滥用2蚊乘车 優惠嘅情況咧，會唔會真係有一條線可以話劃咗就係以後咧就真係只可以用呢個長者內遊卡先至可以用到2蚊乘車優惠，咁其他即係長者八達通咧就可能唔用得啦，即係需唔需要有一個咁樣嘅死線劃低喺度咧？ 其實我相信會有呢個時間表嘅，因為本身我哋推出呢個路遊卡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就已經就係好清晰，即係呢個政策目標係好清晰，我哋嘅即係不記名嘅長者卡咧係會慢慢退出呢個市場嘅，所以我相信即係當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轉卡嗰、那個，其實呢啲全部都有數據噶嘛。咁當嗰啲長者轉卡嗰、那個嗰個進程啦，就差唔多完成嘅時候啦，我相信會有個時間表喺度。咁亦都可以即係憑呢、這個即係我哋去推斷啦，其實如果當所有嘅長者優惠都需要必須用呢個實名制嘅呢個綠遊卡去先可以得到嘅時候咧，我相信本身呢個咁樣嘅政策安排咧，對嗰個濫用嘅情況係會有一個即係正面嘅一個影響嘅。 嗯。嗱，咁啊，頭先講起咧，即係港鐵附例啦，都係賦權咗俾港鐵嘅職員咧，可以係進行一啲查票啊、執法嘅工作啦。咁早前咧都有一宗嘅事件咧，咁其實都係上過法庭嘅。咁就係講緊咧，一名咧就係攞住殘疾人士登記證嘅廿幾歲嘅青年啊。咁啊，2021年嘅時候咧，咁佢就搭港鐵啦，因為其實咧就揸住殘疾人士登記證嘅人士咧，都可以咧就享受到呢個2蚊搭車優惠噶嘛，咁但係佢喺搭港鐵嘅時候咧，就俾幾名嘅職員咧就截查啦，咁就截查佢究竟係咪合乎資格攞優惠啦。咁後來咧就係出現咗少少嘅一啲肢體嘅碰撞啦。咁啲職員咧就將佢按喺地上面咧係制服。咁而其中更加有一名嘅職員咧就係將用膝頭啊就跪落咧呢個青年嘅條頸嗰度，咁令到青年咧需要住院嘅。咁但係後來咧因為青年咧又係掙扎啦，同埋咧即係都令到咧一名嘅職員嘅眼鏡咧係損壞啦，咁佢青年咧呢位青年就被控襲擊港鐵嘅職員啦，咁啊但係呢啲罪名就唔成立，咁但係因為損毀咗職員嘅眼鏡咧，就被判呢個刑事毀壞罪成，要罰款嘅咁。咁呢件事都引起咗一啲嘅關注啦，即係究竟港鐵嘅職員有冇一啲嘅權力去到使用呢啲合理嘅武力咧？咁同埋佢哋喺查票啊進行呢啲工作嘅時候，有冇一啲即指引可以令到佢哋即係減少呢啲嘅肢體衝突咧？你點樣睇呢個事件？ 其實即係以我嘅了解啦，因為我喺港鐵前線咧都工作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啦。其實如果我哋翻查翻港鐵附例入邊咧，係的確係有寫咧，就係當即係港鐵附例有好多條啊嘛，其中最後即係佢最後嗰幾條有寫咧啊，如果當一個乘客咁佢唔跟從呢個港鐵附例，亦都唔跟從職員嘅指示咧，其實職員係可以即係要求佢離開鐵路嘅個處所嘅，即係離開鐵路站啦，或者係鐵路範圍啦。咁如果佢唔配合嘅話咧，咁嗰條法例咧係寫住咧，係可以使用合理嘅武力將佢移開咧，即係呢個鐵路嘅範圍啦。咁呢一條咧，即係咁多年咧，可能喺嗰個包括自己港鐵喺內部嘅理解咧，就經常係覺得其實喺一啲好特殊嘅情況，係的確咧係啲職員咧係有權可能去做一啲制服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冇合理嘅武力啊呢方面嘅行動啦。但係今次咧，其實你見到法官判咧。其實佢個判嘅個理解咧，就即係同即係頭先我所講嗰種理解咧，係有相當大嘅唔同嘅。個法官就覺得其實如果喺查票啊呢啲咁樣情況，即係對方可能唔係好配合查票咧，其實呢個唔係一個適用即係嗰條用呢個合理武力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我不過咁講，我整體嚟講咧，其實呢一條法例咧，其實都寫咗好多年嘅啦。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隨住大家對港鐵即係前線服務嗰個期望嘅變化咧，其實即係我相信無論係市民又好，包括港鐵自己嘅管理層又好咧，其實都唔會再期望即係嗰啲職員係真係有需要使用武力嘅。如果你真係去到咁即係咁嚴重、咁差嘅情況咧，其實最好嘅處理其實應該係報警，去用警方即係佢哋最專業去做呢啲事情，應該由警方去處理呢啲咁樣嘅衝突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包括本身呢一條法例咧，即係呢啲字眼咧，其實都應該改咗佢咧，係更加清晰嘅，就唔好俾前線執行嘅人員都有個誤會，好似 好似真係有個權可以咁樣做囉。 OK， 好，唔該晒張欣宇議員，多謝你下。張欣宇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就住呢件事件呢，其實我哋喺八月中呢都係向港鐵公司呢就係查詢過佢哋嘅睇法嘅。咁佢哋就話呢，事後察覺到呢今次事件涉及嘅係一位可能係一位隱性殘疾嘅人士啦。咁公司都即時檢討咗相關嘅查票安排啦。就話重點呢就協助同事未來喺查票嘅時候呢能夠察覺或者辨認到對方嘅啲特殊情況，更加敏感咁去適當咁去調整當場嘅溝通啦。咁亦都話咧係做咗一啲嘅努力啦，希望咧就呢啲嘅行動咧可以避免相類嘅事件咧係再次發生嘅嚇。休息一陣先，翻嚟再傾啊。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第二季茶飯一家第23集，脾氣有相干。 当日在阿冠的婚宴，趁家奶奶你一番就接我铺十三腰，我这么久都放不低了。哼，今晚有大好机会，我要报仇。 打就打了，死惊你啊。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点样形容你咧？乐坛天后啦，人生胜利组啦， 系咩？ 真系啦， 咁犀利呢个新嘅形容词， 犀利啊吓！你算唔算咧？你觉得自己？ 诶， 佢系乐坛天后，强势回归乐坛，冬令女神 Kelly 陈慧琳， 起码都三年啦，同埋觉得自己好似浪费咗，乜嘢都冇做过。我重咗两个 size 啊，我唔敢磅啊，仲敢上磅咩？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何建中啊，咁仲有两日就开学啦，咁、可能对于好多嘅学生同埋家长嚟讲咧，开学都系一件即系可能唔知兴奋定系紧张嘅事情啦，唔少人都好紧张啊吓。咁但系对于一啲咧就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嚟讲咧。嗰、那個緊張啊，嗰、那個嘅困難啊，咁可能咧比其他一般嘅學生係更加多嘅。係 啊， 嚇咁，咁所以咧就都見到啦，今日咧就有一個嘅機構啦，咁就做咗一個嘅調查，就係咧訪問咗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即係 SEN 嘅家長啦，同埋一啲嘅專業人員啦，咁就訪問咗300多位家長同埋150多名嘅專業人員啦，就睇下呢啲 SEN 小朋友咧，佢哋要升小學啦。承受啲乜嘢壓力呢？咁我哋一齊揾啲機構嘅代表傾下啦。電話旁邊呢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橋融合教育服務單位主管杜慧雅。杜慧雅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 我見呢就有啲嘅情況都幾值得關注啊。包括呢就係、超過30%嘅即係升小學嘅 SEN 兒童呢係面臨住非常高嘅學習壓力啦。有18%啊，即係講接近20%嘅學生咧，更加因此咧而拒絕上學添。其實個情況係咪真係咁嚴重咧？ 呢啲都係即係今次調查我哋收到翻嚟嘅一啲壓力嘅狀況啦。我哋今次調查咧都比較關注就係 SEN 兒童咧，佢哋升讀小學嘅時候喺社交情緒上面遇上嘅一啲困難。咁我哋知道咧就係、一般 SEN 嘅小朋友咧，佢哋係普遍咧言語嘅表達同埋理解上面都係比較弱嘅。咁所以咧去一到一個新嘅環境啊，面對困難啦、或者一啲比较复杂嘅情景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唔识得点样去讲啦，或者唔识得去寻求大人嘅帮助。咁啊，上到小学咧，就啲情景系更加复杂嘅，因为即系人际之间好多时候要做 project 啦，要小组讨论啦，小息啊咁样。一般小朋友咧，佢哋喺社交上可能好容易就识到朋友一齐玩噶啦。咁但系 SEN 嘅小朋友咧，喺我哋即系今次里面发现咧，佢哋人际交往上面可能连自我介绍或者点样同人哋你一句我一句轮流交谈啊，特别是我哋见到最大一啲困难咧，喺处理冲突啊，或者同其他人意见不同嘅时候，点样去保持冷静啊，或者去达成一啲协议咧？呢啲地方咧都系令到佢哋即系喺小学上面遇上一啲困难同埋压力噶。 系。但系其实 SEN 儿童，我谂首先就系佢要判断到佢 SEN 啦。咁我知道可能好多其实家长啊都唔为意嘅。咁另外就系其实佢哋都读幼稚园噶嘛。咁其实幼稚园嘅时候会唔会都应该要多啲关注佢哋咧？而去到小学嘅话，老师又应该点样去或者社工啊辅导人员点样可以照顾得佢哋更加好，去克服呢个问题嘅？ 我哋都觉得咧，其实及早嘅识别同埋及早嘅支援咧，系好帮到 SEN 嘅小朋友。所以入咗学啦，喺幼稚园嘅阶段咧，其实我哋都好鼓励家长咧，多啲同老师嘅沟通啦。即系始终幼稚园老师咧，喺每一日嘅翻学里面咧，都睇到小朋友喺唔同嘅表现，可以了解到咧佢哋课堂嘅参与情况啦，同埋同同学嘅相处。咁另外我哋都即係鼓励家长可以认识一下一啲年龄相若嘅小朋友家长，咁大家可以多啲机会去交流一下啦，同时都丰富小朋友嗰个生活刺激同埋即係社交嘅互动。咁当然最后咧，家长亦都可以咧透过卫生署啦，佢哋去母婴健康院嘅时候，可能攞啲单张或者喺嗰个家庭健康服务嘅网页入邊咧，其实都可以睇到唔同岁数小朋友嗰个发展特征。咁如果见到有一啲明显嘅落后喺语言表达或者各样嘅发展上面，其实可以去揾翻即系健康院去做一啲进一步嘅评估啊或者支援咁样。 系，因为见到咧，即系今次嗰个调查咧，都见到啲头先都讲啦吓，咁有超过三成嘅SEN 小朋友咧，咁有非常高嘅学习压力啦。咁其实家长可以从乜嘢嘅方向去到睇得出佢哋嘅小朋友可能即系承受住即系比较高嘅紧张同学习压力咧？咁有咩特征可以睇得到咧？ 我哋今次喺个调查度咧，都系用一啲压力嘅表现去辨识一下小朋友个压力状况嘅，包括咧可能佢喺我哋今次调查有一啲系讲紧佢拒绝上学啊，或者一啲紧张习惯，有时候佢哋嘅压力表现咧，好容易出现一啲即系焦虑啊，可能咬指甲啊、搣手指啊，亦都有啲小朋友咧会有一啲好多时嘅发噩梦啊。甚至乎我哋话有一啲倒退行为，好似夜晚会有一啲遗尿嘅状况，咁呢啲都系我哋值得关注。另外就系、即系当然就系、小朋友究竟对翻学嘅动机啊、学习嘅兴趣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可以喺日常里面去即系辨识得到佢喺翻学或者学习上面个压力咁样咯。 咁但系即系始终咧，即系上小学啦吓，讲紧即系一个全新嘅环境啦，咁佢真系。有啲譬如一啲社交能力比较弱啊，又或者系好容易，即系比较都倾向咧，系一啲嘅规律啲生活嘅一啲 SEN 小朋友咧，佢哋可能会面对好多焦虑嘅，咁而家长又未必真系可以入到去校车，入到去学校嗰度，即系跟住个小朋友，其实系有乜嘢可以支援个小朋友去到适应呢个咁新嘅环境呢？ 系啊，冇错，因为小学咧，其实家长真系冇咁容易可以即系入到学校啦，或者跟到佢每一个即系上学嘅流程，所以我哋都系好鼓励家长咧，就平日咧可以多啲即系同佢做定一啲装备，或者幼稚园阶段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做定一啲即系预备嘅功夫。一咧就系、我哋可以多啲同小朋友咧去讲下一啲情绪，帮小朋友认识情绪。当佢有遇到唔开心嘅时候，家长可以帮佢去即系讲下啊，你呢一刻好唔开心，你好嬲喎。其实等小朋友咧嗰个自我嘅觉察能力都可以高一啲，其实都会帮到佢嗰个自我控制。另外咧，其实头先讲啦，小朋友其实喺处理冲突嘅时候，其实佢唔系好明白其他人嘅一啲谂法。或者其他人嘅角度啊，咁所以咧，其实家长都需要喺日常可以同佢做一啲分享，就是、分享爸爸妈妈自身嘅一啲即系感受啊。我今日咧就遇到啲咩事情，我就觉得好嬲啦，我又有啲咩谂法，其实都系帮紧小朋友去学习呢一种即系复杂嘅人际嘅关系咁样咯。 我睇你嘅建议咧，其实主要都系俾家长啦。咁其实学校咁个。个小朋友大部分成日都喺学校噶，咁你对于即系学校或者老师有冇啲咩建议咧？ 学校咧，其实我哋见其实好多学校已经即系投放咗好多资源去帮紧 SEN 嘅小朋友同家长噶啦，即系包括咧幼稚园其实都有好多会举办一啲升小嘅适应课程啦，模拟嘅小一活动啦，咁我哋希望咧，其实喺嗰个升小嘅适应入边啦，嗰、那个课程里面啦，都可以加强一啲情绪管理啊，同埋社交发展呢一啲嘅学习内容，等小朋友随 咗知道啊，翻學小學會有啲咩嘅新嘅環境、新嘅科目或者有啲咩規則之外咧，其實啊可能會遇上一啲點樣嘅要協議啊、要討論啊，大家遇上衝突嘅時候可以點樣去即係解決呢個問題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杜慧雅，多謝你啊。 唔该， 杜慧雅就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深桥融合教育服务单位嘅主管嚟噶，咁所以咧都家长啊学校都系需要好好咁去支援呢啲 SEN 嘅小朋友吓。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